第四十六集，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岁数十足的巴拉克此时双手扶着腿，气喘吁吁地往前走着。在他的酋长卡加斯任权命令岁数士族放弃地狱火堡垒之后，他们一路行军来到了这里。巴拉克身上裹着草草包扎的绷带，上面凝结着干涸的血液，但在他们小队中他是伤势最轻的一个。 村庄就在前面，我自己过去吧，我会抓紧时间的，你们尽快疗伤，等我回来，我们就动身前往黑暗神殿。 卡加斯环视了其他兽人一眼便离开了。他一边走一边思考，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的确，当奈奥祖命令他留在地狱火堡垒拖住联盟的时候，很明显奈奥祖并没有指望他们能活下来。对卡加斯和他手下的每一个岁首氏族兽人来说，战死沙场并不是问题，但是为荣耀牺牲是一回事，白白送死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他们在留守地狱火堡垒的时候牺牲了，却留下奈奥祖和其他毫无防御能力的人面对联盟，将会给他和整个氏族带来耻辱。这就是为什么当卡加斯看到联盟已经占领了城堡并捣毁了他们所有的防御时，岁首酋长召集了他能找到的所有战士向黑暗神殿进发。但他聚集到的人比他希望的要少得多，而且很多人都受了重伤，其中有些甚至都没能活过第一个晚上。现在他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且每个人都带着伤。卡加斯继续前行，一面打量着周围的风景。德拉诺的大部分地区都和地狱火半岛类似，破碎的红色地表，绵延无尽的不毛之地。那么为什么这个地区仍然是这样绿意盎然呢？郁郁葱葱的青草软绵绵地垫在卡加斯脚下，丛生的灌木与高大的树木错落相间。很显然，纳格兰没有被这个世界其他地方所遭受的荒芜影响，但这是为什么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一个讽刺。这个德拉诺最多绿色最健康的地方，却是生病和虚弱的兽人的家园。卡加斯登上了一座小山，村庄就在他眼前展开。村庄牢固的围墙、圆形屋顶和木板门廊与大多数兽人村庄一样。有那么一瞬间，卡加斯脑中升起了把这个村庄据为己有的念头，把战士们带到这里，然后再把现在的居民赶走，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再理会战争。奈奥祖并不指望能再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人，所以即使他们不再出现，老萨满也不会感到惊讶。他们可以由着部落去别的世界，而他们就在这里过日子，照料牛群和庄稼。要是古老的嗜血欲望在他们体内躁动起来，他们还可以去森林里和野兽搏斗。但是不能这样做，卡加斯责备着自己。他曾经发誓要为部落而战，如果他不把一切都奉献给部落，他怎么向自己交代呢？怎么有脸去见他的战士们呢？除此之外，他颤抖着想到，占领这个村子就意味着要对付他现在的居民，他不认为他的战士们会愿意这样做。下山之后，卡加斯小心翼翼地走进村庄，他看见几个兽人慢吞吞地走来走去，棕色的皮肤仿佛是周遭绿地的补丁斑块，他们都还没有注意到他。当卡加斯离最近的小屋还有30米距离的时候，他放慢了脚步，停了下来。 盖亚安，盖亚安祖母！ 卡加斯大声喊着，深呼吸加重了他的伤势，让他突然咳嗽起来。他之前看到的那几个兽人吃惊地抬起头，随即消失在最近的小屋中。卡加斯希望他们失去叫盖亚安，他几乎没有力气再喊一声了。过了一会儿，小屋门口的帘子一阵沙沙作响，然后门被推开了，盖亚安祖母出现了。她在阳光下眯起眼睛， 迈步向卡加斯走去。 谁在那里？ 卡加斯认权，碎手失足的酋长。 卡加斯，我已经有很多年没见到你了。你来这儿想要什么？ 一支联盟的军队入侵了德拉诺，他们已经攻克了地狱火堡垒，很快就会向黑暗神殿进发。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两个地方都是战争的纪念碑，如果他们都毁了，我们会过得更好。 我需要战士，任何能战斗的兽人必须立刻跟我一起来。 你疯了吗？还是说你忘了这是一个病人的村庄？不，我看得出你没忘。或者你是否愿意和我到小屋里继续谈谈？照我看，你知道住在这里的都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你想把他们拖进你们那愚蠢的战争中，增加他们的痛苦。他们为什么要去打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入侵了人类的世界，这就是后果。 我们都是部落的一部分，我们是一个种族，要么一起生存，要么一起灭亡。南奥祖说，他能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如果他能到达黑暗神殿，我们能拖延联盟足够长的时间，他就能打开通往其他世界的传送门。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给你和你的病人。 这个世界怎么不好了？我很喜欢它。 这个世界正在死亡。 那只是一部分，被你们的傻瓜术士玷污的那部分。 纳格兰和以前一样充满活力。这里是马格汉，这里没有被污染，他的人民也是如此。他们可能患水痘，甚至死于水痘，但至少他们长着水痘的皮肤是棕色的。他们没有被部落的黑暗魔法所污染。 这是你们的责任，你所有的战士必须立刻跟我一起走。 你想要他们吗？那你自己去找他们吧，把他们从病床上拖起来，你就可以带他们一起去打仗。 他们看上去没那么糟糕。 卡加斯望向盖亚安的身后，看到他照顾的许多兽人从各式各样的小屋中走出，围观他们的交谈。卡加斯发现，虽然他们中有些人一瘸一拐，有些人弯腰驼背，但他们都四肢健全，只要他们能够扛起大棒，他就能把他们带走。他朝村子走去，这时有一个人离开了小屋，向他们走来。这是一个男人，一个年轻的战士。当他走近时，卡加斯可以看到他的身形又高又壮。这人步履蹒跚，双脚摇摆着，褐色的皮肤有些苍白，发炎的红色脓包遍布全身，许多脓包渗出一种稀薄的红色液体，看起来更像是肮脏的眼泪而不是血。卡加斯突然想起来，自己认识这个年轻人，他是格罗马什的儿子加尔鲁什地狱咆哮。加尔鲁什踉踉跄跄地走到盖亚安的身边。 发生了什么事？卡加斯，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是部落出事了吗？是我父亲。 我警告过你不能太用力，你身上还有水痘，你离治好病还远着呢。卡加斯，你还想让他和你一起战斗吗？这些就是你希望找到的战士？ 不，他们不是战士，他们甚至不再是兽人了，他们是一群废物。你们这些可悲的弱者，替部落行行好，你们都死在这里吧。如果你们不能保护你的人民，你们就没有生存的权利。 卡加斯说完就转身离开了。现在除了带着他剩下的战士消失在群山之中，他什么也做不了，没有足够的人手，即使去到黑暗神殿也帮不上忙。而且他越想越觉得，被抛弃在地狱火堡垒之后，再怎么说他都不欠奈奥做什么了。他会带着仅有的几个士兵找个地方躲起来，重新开始，终有一天他们会再次强大起来，然后他们要夺回地狱火堡垒和其他的土地。当他最终死去时，卡加斯发誓他要站着死。他身后那些生病兽人的惨状令他恐惧颤抖，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有像他们一样的结局。 加尔鲁什，我们得把你弄回到你的床上。 卡加斯怎么说？是关于我父亲的事情吗？他还活着吗？ 对于你的父亲，他什么也没讲。我敢肯定他还活着，否则卡加斯一定会提到这件事。 盖亚安避开了加尔鲁什的目光，他不敢面对这个男孩眼中闪烁着的希望。格罗马什还活着吗？他不知道，这不重要。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听过很多关于老地狱咆哮的传言，关于他的野蛮行径，他的战斗狂热，以及他对暴力的渴望。他是第一个把自己交给部落和古尔丹那邪恶魔法的人。盖亚安知道，这让他彻底堕落了。即使他还活着，他肯定也是无可救药。加尔鲁什点了点头，让盖亚安把自己带回屋里去。他的精力已经被耗尽了。盖亚安的心向他敞开，向这里他照顾的所有兽人敞开。这些生病的兽人，他们能在水痘恶疾中存活下来吗？也许有人可以幸存，但不会是全部。然而他总觉得他们至少会比那些灵魂被污染的兽人死得干净，这已经从他们的肤色上显露出来了。盖亚安摇了摇头，继续带着加尔鲁什往前走，拒绝回头去看那个正在走远的绿色皮肤的卡加斯，哪怕只是看一眼。